经常听众都称赞北广购物好啊，安全放心，实惠多，品质没得挑，电台搭建好平台，开开匣子就听到，商品质量严格把关，信誉是第一条，货到付款送上家门，生活离不了啊， 你好，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北广生活时间，我是周杰。那今天呢，我们的嘉宾是李翔，李翔你好。 周老师你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玉呀，食之美者。玉呢，在咱们中华文化的历史上呢，应该说有着很高的地位。 是的，你要说这个家里啊，有什么叫做宝贝啊，必须得有块玉，认为玉呢是集天地之灵气啊，是特别具有这个灵性的一个宝贝，所以有叫人养玉，玉养人，有如此之说啊。作为一个中国人啊，我们呢家里呢怎么着也得有块玉，身上呢怎么也得有玉点缀，对吧？ 所以古代呢有什么玉簪 啊， 别在头上的， 嗯， 有戴在身上的啊， 嗯， 而且这个玉啊戴上以后呢，显得这个人呢特别高贵，特别端庄。 是的，哎，但是咱们这要跟大家说明白一点哈，很多人说这个玉，在中国史书上所说的玉，可不是现在大家说的什么硬玉、翡翠那一类。啊，硬玉翡翠是在慈禧太后大概那个年代，纪晓岚那个时候书中有记载说这个东西传过来的，它自古也就叫翡翠，而中国人一直认为的玉叫做和田玉。 哦， 哎，和田玉才是咱们古书当中一时所记载的关于玉这个概念。玉不琢不成器啊，君子如玉啊，啊，玉有仁义礼智信的，有说五德的、八德的、十一德的，它代表着就是一种高贵，代表着是一种真真正正的咱们中国人那种温婉而内涵的那种性格在里边。所以呢，每个人呢，特别是这个女性啊，很多的女性朋友，或者说咱们说这个成熟的女性朋友，有一些玉石所做的珠宝首饰，作为自己的一个装饰，来彰显自己的品味，彰显自己的身份。 对。其实像您说的玉，它的种类是非常多的哈。 嗯， 那么和田玉呢是特别受大家欢迎的。 嗯， 那么和田玉呢可以说是温润含蓄，内敛高贵哈，适合做什么项链啊，挂牌呀，镯子呀，戒指啊等等的。 哎，咱们就跟大家来聊聊这个和田玉。那么今天咱们给大家选的是什么呢？选的是和田玉的项链。哎，先从和田玉的这个项链开始跟大家，咱们以后一点一点再跟大家去说啊。啊，选和田玉的项链啊，首先我跟大家说，我们应该注重的是什么，对吧？很多女性都想有这个项链。和田玉是那种通体的如白色的，像那个我们的油脂一样的，像乳汁一样那种白色。但是您要注意一点，选和田玉的项链的时候，第一点叫做看它的大小，珠子的大与小。第二点，你要看整个项链的叫做对形对色，这点也非常重要啊。第三个呢，您要看是否是真的和田玉，它的品级与等级。这三点是我们大家挑选和田玉，特别是挑选和田玉项链的时候一定要关注的点。哎，咱们一跟大家来说说，您比如说就以咱们今天要跟大家介绍的这条和田白玉项链啊为主来跟大家去说。首先，和田玉分几个颜色呢？白、青、碧、墨、糖啊，和田玉有5到6种颜色，有白玉啊，有青玉啊，有碧玉啊，还有那种糖玉啊，甚至还有这个水墨啊，水墨画的这种的啊，青白玉这个都有。那么今天咱们给大家选的就是和田玉的白玉。 我现在手里就拿着这个项链啊， 和田白玉啊， 真的是晶莹剔透的。 哎， 这个白色啊，显得特别纯洁。 哎，您刚才说的这一点又特别对。您看，您刚才说的这个白玉，您拿在手里感觉特别纯洁。那么和田白玉外边都叫和田玉、和田玉、和田白玉，白玉叫6类19级这种分法。白玉当中呢，也分为，比如说和田白玉，什么叫一级白玉？ 什么叫二级白玉，什么叫三级白玉啊，什么叫特级白玉，白玉也分很多的等级呀。那么怎么分的，您比如说今天咱们拿这个就叫做和田白玉，行话俗称叫做一级白。为什么这么去称呼它呢？您看和田玉一定要看它的检测鉴定证书，今天我们的玉石珠宝当中给大家有明确的它的检测证书在里面。检测证书当中怎么写的呢？叫做和田玉颜色白色， 白色 这一点特别重要。如果说检测白色，大家去看证书的时候，它代表的就是我们的等级。如果它要是二级和田白玉会怎么写呢？会写青白，或者是三级写成灰白。所以今天我们带来的是等级当中达到和田白玉的真正正色的白玉的水平，也就是没有杂色， 洁白无瑕， 无青无灰，就达到这样的等级。那么它有没有再往上高的等级？周老师就要跟大家去说，还真有一个等级，那就是羊脂白玉了。到了羊脂白玉那个等级的时候，就是稀世珍宝的一个等级。所以今天带给大家的第一是真真正正的白玉，和田白玉。那么第二点，刚才跟大家说了一个叫做一定要看和田玉这颗珠宝的它的珠子的大与小。为什么？因为看这个项链，咱们说戴那珍珠项链也好，戴那个珠串这种项链也好，一定要看它的大小，代表着它不同的价值。咱们行话有一句啊，如果大家经常说买项链的女性都知道，叫七珠八宝九米少。这指的是什么呢？指的是和田玉珠子呀，它的什么呀，它的直径。您看这一颗珠子，如果它的直径啊，作为项链来去佩戴的时候，它应该达到多少呢？达到七毫米以上的直径，这个时候它叫做珠。达到八毫米直径的时候，它就可以叫做宝贝了。而九毫米直径的就非常非常稀有了，稀少了，市场能给大家这么去做的这些商家就很少了。六毫米以下的只能叫做一个串，只能叫做一个串。那么佩戴起来这个差别是特别大的，周老师这一定要跟大家说清楚啊。就是您看您自己佩戴，如果是一个六米的一个串珠项链，哎，自己看的时候也觉得还行，但是如果你碰到一个别人戴了一个七毫米的直径的，或者碰到一个八毫米直径的，你立马就想把自己那项链摘下来 啊， 跟人家那个没法比， 是的， 对吧？但是在市场特别难稀少见到的是九毫米直径的， 哦，九米的。 为什么九米的少？我们要跟大家介绍一下，因为九米这么大的项链的珠子啊，它就可以从中间啊，商家嘛都很聪明的，中间切出一刀来，它分成两半，两半两个半球呢，就变成了两个戒指的戒面了。所以人家拆完了之后卖戒面，远比要卖一个串珠项链能获得的利润会更高，做镶嵌。所以他已经达到戒面的这个蛋面的等级了，那么这个时候就很少人再去做九米的。而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就是，首先是地道的和田白玉，第二我们给大家带到的是九米大颗的一个项链，第三个要跟大家说挑和田白玉项链的非常重要的一点叫做对形对色。什么叫对形对色呢？我们也跟大家可以去分享一下啊。您一串这个串珠项链吧，45颗到48颗啊，甚至到50颗左右的这样的珠子来给大家串成的和田玉的玉珠，那么它是不是来自于同一块料呢？以前大家的理解说和田串珠项链啊，都是我说一块和田玉当中给您车一个一个的车出珠子，切出小方钉来，其实不是。那么很多的时候呢，它是来于不同的高等级的和田白玉的玉料当中。那么每一个车完之后呢，天然的没有任何人工加色的这样的和田玉的项链之后啊，它很难说有天然两块玉石的颜色是一模一样的。即便都是天然白玉，即便都是真正的白玉，它的颜色也会有差别。所以真正在我们选择和田玉项链的时候，你要看啊，这40几颗珠子，将近50颗珠子，每一颗都得在颜色是均匀的。挑出这么一串将近50颗吧这样的珠子来说，基本上它应该是在500到1000颗同等级的和田白玉珠当中穿出来，才能穿出这种对形对色的颜色的一个效果。 其实刚才一来录制的时候呢，这个我们的编辑啊就让我看这串珠子了，我蛮喜欢的。那么刚才呢听了李佳这么一说呀，我真的是爱不释手。 是的， 我觉得哎呀，它真的是太漂亮了。如果一位女士啊要戴起来的话呢，她那种文化气质啊她那种优雅端庄的劲儿啊，那种古朴高贵的风格就能体现出来了。 所以和田玉是衬人的，中国5000年8000年的历史当中，和田玉是真的可以衬出这个人之美的，对吧？这才是真正的好东西。而今天我觉得对于大家更加难得的一件事情， 这串串珠项链跟大家说，这是九咪的，市场上很稀少的啊，这样的一条和田白玉的串珠项链的话，正常去买，在市场上现在价格是多少钱呢？应该是在3000元左右。 嗯， 咱们今天给大家的价格是多少钱呢？周老师，799。 哦， 799， 那已经非常合适。 对，原定999，但是今天呢，属于我们第一次跟大家见面，799降了200，799。但是它有一点，我觉得是特别商家长良心的一点。 嗯， 这串项链是将近45厘米。厘米长度的是加长型，为什么我一定要强调这个加长型呢？大家很多人不清楚，说我们买的普通的这种串珠项链一般都是多少呢？一般都是在40厘米左右。哎，一个净链40厘米左右，今天商家直接带来的是什么？直接给大家做到了45厘米的长度，这样左右的加长型。而且在今天此时此刻，如果直播时间大家打进电话来，可以得到我们有专业第三方检测机构有证书的给大家的和田白玉的这样的项链啊，给大家带到。然后呢，是9毫米的和田白玉的超长款队形对策这样项链之外，再会送给大家一个玉髓三件套，包括项链，包括项链的吊坠，包括两个耳钉的吊坠，包括戒指，活口的还不挑这个尺寸大小，全部给您配齐。今天额外再赠送大家一套玉髓去买，外边也300-400块钱的。 嗯， 咱们今天也作为礼品直接送给大家，所以799，直播时间您可以得到一条和田白玉的项链，对形对色，并且是9毫米的直径，45厘米的超长长度的，再送给大家一个玉髓的套组，特别划算。 哎呦，太棒了！那如果你想订购的话，赶快拨打电话，是400-015-5151，400-015-5151。 经常听众都称赞北广购物好啊，安全放心，实惠多，品质没得挑。电台搭建好平台，开开匣子就听到，商品质量严格把关，信誉是第一条，货到付款送上家门，生活离不了啊。 俗话说呢，黄金有价，玉无价。 是的， 千金易得，美玉难求。 嗯， 说到这儿呢，这个和田玉它的稀缺程度呢，决定了玉石的价格。 是的，你说和田玉发源在哪里？发源于这个咱们大美新疆的和田地区，一条是卡拉喀什河啊，一条是在这个和田的整个玉龙河这当中。那么现在这些河当中已经不让再开采了。真正好的和田的像这样的等级的料是非常非常稀少的，一料难求。今天能给大家拿799的这个价格，这是一个什么价格？这是一个真真正正的捡漏的价格。这里是咱北广自己的平台，咱们给大家第一，本身项链也好，还是我们包括送的这个玉髓也好，都有第三方专业检测机构的，咱们叫做什么检测证书。 嗯，而且中国人呢对于玉啊有特殊的感情。 对 啊，比如女士呢可以戴上项链、啊，或者说呢还可以呢做一些什么镯子呀、等等的。像男士呢，咱们可以戴一个玉的吊牌， 您可以戴一个牌子， 还有什么玉的摆件， 是的， 把手绢等等的。 是的， 所以呢这个玉啊，男人女人都喜欢， 对， 尤其是中国人对他也特别喜欢。而且他有一个好的寓意哈，比如象征的圆圆满满呐、啊，讲究这个玉珠嘛，就是珠联璧合。 是的 啊，寓意做人做事要圆，立心要正、啊。 是的， 那今天为大家带来的就是和田白玉的项链啊，咱们主品的是和田白玉的项链一条，另外我们赠送的是玉髓三件套，就是玛瑙、啊，是翠绿色的，有耳钉啊。戒指啊，还有项链都有、啊，这么一大组，今天799。 是的， 好，我们的订购热线呢是400-015-5151，400-015-5151，北广购，放心购。 北广购物冬季特惠折扣与积分为您而来，在11月23号至11月25号期间来北广购物订购商品，即享95折优惠。